2022年8月22日，警方拘捕三男二女，涉及跨国求职诈骗案件，新增6513宗确诊，再多三名患者死亡。受外围影响兼疫情持续，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乘着压力前行。新加坡宣布男性之间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今朝早咧继续又系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咧，上个礼拜啊，环知会就住粉岭高球场嗰个嘅环评报告决定咧，同大家去跟进一下。当然啦，晏少少都会同大家去讲下啦，就系港人咧被诱骗去到东南亚嗰度做嘢嘅情况嘅。不过咧，开始之前先同大家跟进下啦呢个嘅靶场消息啦。今日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讲到就是上个星期五啊，环知会就开会啦，都将近10个钟头就去讨论啦，究竟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去攞嚟做公营房屋的项目的环评报告。咁倾完之后就决定是有一个嘅暂缓决定，就并且要求政府就要加一些补充资料。环知会的主席黄远辉就话，倾向通过环评报告的委员人数暂时都是略低于总委员人数的一半，所以暂缓决定都是预期的结果之一来的。咁暂缓决定系咪通过环评报告对公屋嘅建屋量啦，同埋发展成个新界嘅北咧，有啲乜嘢影响咧？我哋揾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啊！电话旁边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刘国芬。 早晨，你好。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嗱，点睇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啊，倾咗将近10个钟啦。咁但系其实加埋8月8号嗰6个几钟，其实大家都话咧，都差唔多成20个钟头嘅讨论，但系都仲未能够决定系唔系通过呢个嘅暂缓决定。你点睇啊？ 我谂其实暂缓决定啊，即系当然可能系个环评报告里面有所不足啦。咁所以短期里面个资料补充咧，其实都唔能够即时解决得到嘅。咁所以可能要求暂缓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问我环评生态，未必个个市民都识得点去睇嘅。咁但系最起码简单交通上面咧，大家都会睇得到而家高尔夫球嘅位置，其实周边就系啲交通嘅樽颈位嚟嘅，其实好挤塞嘅。其实2013年开始已经有市民讲话要发展高球场做房屋噶啦。当时我哋都讲紧，喂，你要发展房屋嘅时候要解决交通问题。咁但系一拖到10年咧，今天其实政府唔好讲环评啊，喺交通上面咧都冇交到一个方案。你结果见得到，其实全个区议会咧都系反对高球场建屋呢个计划。咁就系见得到，其实无论环评又好，或者交通方案都好，政府所交嘅资料其实系有所不足嘅。 嗯哼，咁你又点睇？即系而家咧，环知会要求政府交嗰啲资料咧，其实有四大范畴嘅，不包括就整体布局啦、生态调查啦、水文地理同埋远光光线影响嘅呢四个范畴。咁你觉得其实而家譬如叫佢交呢四样嘢，那个补充资料要求系咪合理咧？即系你又同埋估啊，如果真系要交晒嘅话，咁可能大概要几耐时间先至交得掂？ 其實呢啲要交資料都係合理，同埋都係基本一啲要交嘅資料啦。咁最見得到，其實會上面都有講啦，關於個雀鳥調查啦。咁佢可能要由9月去做到明年3月，即係都要最少半年嘅時間去做。咁變咗其實要再上下一次嘅環知會嘅時候，都要去到明年4月。咁其實影響係一定會有嘅啦。咁就算真係通過到建屋計劃，起碼都遲最少1年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算通過環評都咧，其實有機會都係有條件地通過，要去完成一啲嘅即係保育嘅方案嘅，咁嗰度要點樣去完成咧？可能需要更多嘅時間，咁所以好明顯係見得到咧，其實會對整個建屋嘅計劃咧係要遲最少1年以上噶啦。 嗯哼，剛才你都講過話，即係都係睇得出今次咧，就喺一個資料上面咧都有啲缺漏啦咁。咁其實過往咧，因為都有試過一啲個案咧，就係啦，先係有條件通過，再咧就係補交翻啲資料噶嘛。咁你覺得啊，今次咧就係唔係咁樣做，反而咧就係暫緩嘅決定。咁係咪即係可能顯示補交資料呢個部分，可能係需要好大量定係點？你點樣理解佢哋呢個做法啦咁？ 我想我就冇喺參與裏面即係個討論到啊，咁但係個情況我哋見得到，而家佢需要補交嘅資料就係一整個嘅雀鳥調查喎，咁呢個係需要可能個時間觀察一個雀鳥嘅作息期啊，咁呢啲嘅資料就唔係單純可能文字上面即係加加減減，而係可能要觀察整個候鳥嗰個作息嘅時間，咁所以。呢、这個是要求佢再暫緩啲吞噬嘅時間，咁都係能夠理解得到嘅。 嗯哼，頭先你講咧就話預計可能都對個建屋嘅嗰個進度咧，起碼都會延後一年啦。咁但係咧，尋即係睇翻咧就環資會主席黃遠輝嘅講法咧，就話因為其實睇翻嗰個建屋期咧，通常就係五至六年嘅。咁如果真係延期七個月嘅話咧，又未必會阻到個公屋嘅供應喎。咁呢條數你又點計咧？ 當然對整體的供應其實影響不算太大，因為為什麼呢？現在講緊十年的建屋量33萬，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頭輕尾重的，本身高球會的房屋供應都是就算快得去到2029，不是頭那五年最需要房屋的時間來的，相反去到後那五年的時候，其實個房屋供應量呢是已經是急增的了，特別去到2031年之後呢，隨住新發展區的房屋陸續入伙的時候呢，是會即係追返上嚟的目標。咁所以其實高球會嗰、那個即係建屋計劃對整體房屋供應影響呢，其實唔算太大嘅。 嗯哼，咁你覺得係咪其實都可以有地方係能夠補足到？譬如如果真係萬一啦，到出年都係唔通過個環評報告嘅話，咁呢萬二伙嘅公屋供應咧，其實係咪頭先你講話喺後五年嘅供應量裏面咧，其實可以補足得到翻嚟咧？ 其實係可以通過唔同嘅方式啦。當然啦，我哋其實睇翻嚟緊可能大約3個月到啦。應該發展局都會拎一份有關修改發展相關嘅法例嘅建議去到立法會討論嘅。咁如果能夠通過嘅話咧，都能夠即係壓縮發展相關嘅程序，起碼2至3年嘅。咁呢度都亦都有幫助去將一啲喺一啲後五年嘅房屋供應咧係加快提速提量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比較短時間可以做一啲嘅可能地積比嘅調整啦，我哋見得到古洞北、粉嶺北最近亦都係調整地積比嘅，咁呢度其實都係接近10000伙噶啦，調整咗之後增加，咁再透過可能係全面審視現時一啲綠化地嘅土地來源啦，咁我諗其實可以補充到嘅單位係唔止12000伙嘅。 嗯哼，同埋我見到咧，你之前啊個新聞稿咧都有講到話，即係其實反而覺得咧高球場喺土地辯論入邊，作為中短期嘅個土地供應選項咧，就不切實際啦。咁你覺得其實應該可能喺啲咩地方，可能係去做咧，我哋會更加之適合啊？ 我係其實而家事實上大家都睇得到，即係當初諗住高球場係短中期嘅話。其實無論從今次嘅環資會嘅決定又好，或者其實佢都仲未搞掂一啲交通方案都好咧，其實見得到，如果你仲將佢擺落去短期或中期咧，其實真係唔合乎一個實際嘅。咁所以短期裡面其實係睇下點樣佢可能即係調整一啲嘅新發展區裡面嘅地積比啦，係揾多啲嘅土地來源啦，另外就盡快去修例拆牆鬆綁。增加啲土地供應同埋提翻個速度咧，呢個係比較實際啲。今次其實嗰個地積比嘅調整就係集中咗喺古洞北同埋粉嶺北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其實另一個嘅新發展區洪水橋下村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咧係調整地積比嘅。我哋睇翻其實洪水橋下村呢、這個即係規劃嘅圖則咧，其實只係即係喺洪水橋站附近咧。是個地積比咧係有少數咧係去到 6.5 嘅啫，其餘大部分喺洪水橋嘅公營房屋咧個地積比都係得5倍嘅啫。呢度其實最少都有3至4成嘅空間咧係可以調整上去嘅。 嗯，有冇计过咧？其实咁样加埋，头先你讲到系古洞北啦、粉岭北两区，而家就话即系37幅嘅公私营住宅嘅地积比咧，就会系加啦。咁啊，粉岭北嗰个嘅公屋嗰个用地嘅地积比咧，就系增加30%添。咁有啲人咧就计过条数咧，即系可能都系会加到大概公私营房屋咧，就计到大概10,000伙左右啦。咁如果你计其他嘅话，个数大概系可以，如果真系增加个地积比啊，可以加到几多咧？ 其实你真系睇翻系远超过10,000啦，而家净系古洞北同即系粉岭北，原来可能612公顷发展72,000伙嘅公屋单位嘅话咧，其实已经系超过80,000啦。咁我哋睇翻，其实就算新田落马洲320公顷，佢发展31,000个单位，同埋即系洪水桥441公顷發展60,000個單位，其實淨係呢兩個地方咧，起碼都可以增加多2-3萬個單位，我哋就咁去睇。 嗯哼。咁頭亦都咧見到你啊，有建議就話，譬如趁住而家咧暫緩決定呢一段時間入邊咧，就有個空間係可以整合翻高球場同埋北部都會區成個整全嘅規劃同埋研究噶嘛。即係你覺得其實譬如高球場啊，喺成個新界嘅新界北嗰個嘅規劃入邊，佢嚟緊個角色應該係點樣嘅理想當中？ 其實坦白咁講，即係整全個規劃，其實我自己認為係重要嘅。但係講整全就係當然要即係考慮全方位嘅因素啦。就算單單講火嘅問題，你都要去全盤去睇，就係否則我哋就算起曬啲樓處理基層一啲嘅需要，但係到時冇工冇交通，區裏面咧係更多嘅問題。咁所以我哋睇可能就係喺北部未來係一個新嘅中心嘅話，咁我哋除咗係房屋嘅話，亦都要搞經濟，亦都要最重要就係有多啲嘅產業，令到區裏面係積住平衡。咁我哋未來嘅新嘅中心，究竟我哋仲需唔需要個國際嘅即係高球場啦？就算單講高球場呢個地方，如果大家覺得係比較而家用嘅人係比較少嘅時候，我哋亦都係可以睇翻究竟係咪應該可以俾多啲公眾係可以即係參與得到佢高球場呢個位置啦，拎出嚟做公園亦都係咪可行啦？咁應該係全盤去一覽即係考慮嘅。 嗯，即係其實你覺得高球場如果呢個位置咧，可能未必起樓係最佳嘅選項係嘛？ 所以我自己認為即係我唔能夠咁武斷去睇啦。現時喺個環評又好，或者係交通都好啦，未有一個好合適嘅交通方案，即係基建先行嘅話咧，而家其實的確未係咁合適嘅。咁所以點解話應該係全盤去考慮喺個新界北裏面嘅定位個分布。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就算真係要起屋都咧，趁住呢段即係要檢視環評嘅期間，唔該政府順便一併咧係檢視埋整個交通嘅方案。 嗯，頭先咧都講到北部都會區咧，即係嘅發展啦。咁其實尋日咧見到環資會主席黃遠輝咧，佢都有回應過，即係有啲講法話其實有北部都會區發展咧，可能都未必需要再喺高球場度發展啦。咁不過佢啊黃遠輝嘅講法咧就話係大家係唔同嘅發展嚟嘅，係重新規劃。其實佢話咧，在北部都會區那裡的土地是沒有增加到的，而高球場就是都是一個短中期的土地選項，不可以混為一談的。你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我自己這樣看，就是如果大家是覺得可能北部都會區只不過將一些舊東西，可能北區元朗、古洞北、粉嶺北加在一起就叫做北部都會區，這個是一個舊的概念來的。實際上北部都會區呢是一個新的概念，沒錯，在土地裡面北區加元朗300平方公里就是300平方公里，土地上面是没有多到的。但是北部都会里面是讲的整全规划基建先行和创造容量，我们土地是没有增加到，但我们土地的发展规模是会增加到的，因为我们有基建，我们原来的地积比所以可以增加得到。那我们看回过去，可能在北区元朗有些偏远的乡郊地区，可能你要发展房屋的时候，可能個地積比你只係識合做一啲嘅屋仔，可能0.2、0.4倍嘅屋仔啦，或者係嗰啲叫做可能別墅之類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咗基建，有咗鐵路或者有咗道路之後咧，係可以去到5倍、6倍，甚至乎見得到今次喺古洞北粉嶺北嘅話咧，係有啲係增加到超過7倍添。咁所以其實個發展規模嘅容量已經唔同咗啦。另一方面，亦都係可以開發嘅土地來源亦都唔同咗啦。 過去我哋講緊我哋香港做嚟做去都係大約開發咗25%左右嘅土地嘅啫。咁但係可能喺北部中心裏面我哋透過可能全面建設一啲綠化地等等，可以將可以開發嘅土地係再增加一下嘅時候咧，咁土地就算一樣，但係個發展規模個模式已經係唔同咗，咁所以可以供應嘅住屋單位都係多咗好多嘅。 好啊，多謝曬劉國勳，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劉國勳咧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嚟噶，跟住嚟咧，我哋再揾下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又講下佢點睇今次環資會嘅決定啦。早晨，陳劍青。 早晨，主持好，大家好。 你好啊，想问下咧，点睇今次即系倾咗咁耐，系出一个暂缓决定啊？呢个情况你认为寻唔寻常咧？ 其实都好少系一啲，大家都知啦，系罕见啦，即系成个例如个环资会通过唔到本身嗰个环评啦，仲要补交资料嘅做法咧，其实同过往好多一啲即系喺环资会咧去处理相关，例如相关可能有啲资料未做齐咁样。咁通常咧就係有條件通過，然之後再補做嘅。我過往都睇過唔少呢啲可能環評咧，佢報告都係咁處理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咧都幾罕見嘅。 嗯， 我覺得成件事咧有啲係政府自己攞嚟嘅。 點解咁講咧？ 即係其實而家講緊可能舊場嗰個位咧，其實講緊係2019年嗰陣時啦，其實已經到期嘅啦。即係佢個本身係租約上咧，其實就唔應該再續佢嗰陣時都有個討論。咁咧嗰陣時咧，政府就將佢續到咧2023年8月嘅，即係下年就會再到期嘅，暫時續咗嘅咁樣。咁大場嗰度咧，而家未話會發展嗰度咧，就即係講緊續到2027年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見到咧，如果嗰陣時咧政府唔續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地方究竟係發展做生態公園咧，定還是咧其實係公營房屋咧，其實都唔會有咁大咧。而家講緊可能高球場或者高球會嗰個介入嘅，因為其實如果嗰塊地咧一早已經收咗喺政府手上咧，其實咧我估個爭議聲音咧，即係應該相對上冇而家今日咁大嘅，係啦，咁亦都未必會導致到今日嘅後果，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政府之前個續租嘅安排咧，而家已經產生一個效果咧，導致到無論係公營房屋上邊咧，即係都同步暫緩啦，或者係。都令到可能政府一啲土地政策有啲續招咯，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我估之前續租嗰個問題咧，或者而家高球場嗰個租契問題，都成為咗而家啱啱通過咗嗰、那個即係暫緩呢個決定咧之後個焦點嘅。 嗯，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其實應該到出年八月咧就已經到期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按呢、這、一個你頭先嘅思路嘅話，你有咩建議俾政府啊？ 其实如果你睇嗰个时间都几吻合嘅，就系而家啱啱就唔通过啦，政府可能再要补交至少7个月嘅一啲可能生态嘅一啲环境评估资料啊，或者相关其他嘅资料咧，其实补下咧都够期噶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理想嘅做法咧，就系就算最尾嘅结果究竟其实系唔系通过咧，其实。你見到如果嗰個地方嗰個生態價值或者環境嗰個價值真係咁高嘅話，其實冇理由繼續做即係可能耗水資源咁高啊，或者成日俾人形容為 toxic green， 即係落好多農藥化肥去養住嘅高爾夫球場嘅，其實都係可能要收翻嚟做開放俾大眾嘅生態公園啦，或者啱啱所講配合北部都會區咁樣嘅一啲可能呢啲大型嘅中央公園嘅用地，或者。即係就繼續通過嗰、那個即係公營房屋計劃，咁就起屋咯。咁但係起屋或者起生態公園，究竟係咩用途都好啦。其實咧，將租約咧都其實係應該係要另外處理嘅。即係其實唔應該咧係話佢今次暫緩咗決定咧，而繼續無限期同佢再續租咯。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要大家社會睇到，其實而家似乎咧可能係。有一啲聲音或者有啲力量係想透過暫緩咗即係環保嘅決定咧，令到好似嗰、那個佢而家用一啲好特惠批租嘅一啲做法咧，可以繼續落去。 嗯，不過咧頭先我哋講到，除咗今次係個環評報告之外咧，大家都會捆綁一齊講，就係因為本身嗰度咧就會有12000個公營房屋嘅落成嘅。咁呢一個如果真係譬如個環評報告唔通過啦，咁其實我哋有冇其他嘅土地嘅替代選項咧？

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嗱，呢一节咧，我哋转一转话题啊，关心一下近日啊，有香港人咧被一啲诈骗集团诱骗去到东南亚嘅情况啦。嗱，保安局啦，早前已经联同警务处同埋入境处成立咗联合专责小组处理港人嘅求助嘅。咁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今朝请嚟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同我哋倾下。早晨啊，副局长。 早晨啊，张凤平， 你好啊，想睇下咧，而家你哋最新收到嘅求助大概有几多个啦，同埋情况系点样啊？ 好啊，截到今日早上八点钟咧，我哋一共收到37名咧港人求助嘅，咁咧目前咧确认咗14个安全，当中11个咧又翻咗嚟噶啦。咁其中咧就仍然咧就系留喺嗰边嘅3个里边咧，就有2位个人意愿咧就暂时唔想翻，其中一个愿意翻嚟嘅咧，我哋积极协助中。咁另外咧有23人咧，目前咧我哋相信咧，據家人理解咧，其中14个咧就喺緬甸，9个喺柬埔寨，咁佢哋人身自由咧都係受到限制，但係安全方面咧暫時係未有太大威脅嘅。 嗯，之前咧我留意到你哋都會講話啊，可能有一啲咧佢哋係未能夠聯絡得上噶，咁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噶？ 嗱，咁咧就佢哋咧有啲咧就係不定時或者係間斷咁樣聯絡得到嘅。 嗯哼，咁而家咪之前咧都有見到啲報道咧，就講話啊，佢哋可能都會被要求要去交贖金，先至可以換取佢哋嘅人身自由啊咁樣。咁其實你哋據你哋嘅了解，而家佢哋係咪都有咁樣被要求咧？同埋通常會係答應佢哋係即刻放翻出嚟啊？定係過幾個月啦？定係點樣咧？你哋嘅了解係點？ 主要呢班人咧過到去之後咧，就會被帶去一啲地方咧，就會佢哋從事一啲非法活動。咁主要都係牽涉啲網上嘅詐騙啊，或者係電話嘅騙案啊，有啲係投資嘅騙案啊，包括啲虛擬貨幣啊咁樣嘅。咁另外有啲再俗稱嘅殺豬盤過嚟咁樣嘅一啲投資嘅個案，咁咪要佢哋跑一啲業績啊、跑數咁樣嘅。咁只要佢跑唔到數咧，就會叫佢要填嘅。咁亦都有啲人士咧，就直接就叫佢家人俾贖金咁樣嘅，因為如果佢完全唔想做嘅話。咁我哋理解咧，有部分家人咧，确实系俾咗赎金汇咗钱过去咧，咁个佢哋嘅家人咧就系放咗出嚟咁样嘅。 而家咧，佢牵涉到头先讲紧37个个案入边啦，系咪大多数都系牵涉到就系、是、都系用一个求职嘅方法，话系有一个高薪嘅工作咁样诱骗佢哋过去啊？定系你哋而家接触到嘅系点样？ 系啊，全部都系嘅，其实全部大部分咧都系用呢个求职嘅一个陷阱咁样啦。咁喺网通常都系网上嘅。咁喺網上一啲招工嘅廣告啊，透過唔同嘅平台啊、網絡社交媒體啊，咁又或者係互相之間咧，用啲即時通訊軟件咧，咁就推嚟推去咁樣嘅。咁咧就通常啲內容咧都係比較含糊啊，個僱主係邊個又唔係好清楚啊。咁工作個範疇咧，好多時就話賭場啦，有啲就話係地產，跟住又話淨係負責去帶睇樓啊。咁有啲咧就話係做網上嘅帶貨啊，或者係網上嘅一啲交易。咁其中有啲咧。就講明咧，就係淨係負責開銀行户口，供嗰啲集團使用咁樣嘅。 你而家即係會唔會有啲建議可以俾下譬如可能喺網上面揾緊工嘅朋友啦，或者咧就係可能已經頭先你講緊30几个嘅求助個案入邊，可能佢哋收到贖金收到贖金嘅要求嘅交贖，咁你會建議佢哋俾唔俾啊？定係點樣處理好咧？ 首先第一樣咧就係有關求職騙案呢一方面啦，咁我哋都加大咗個宣傳教育噶啦。咁喺基本上所有嘅而家吓，譬如话出派东南亚嘅柜位啊，出禁区前啊，又或者系一啲主要嘅机场巴士站咧，我哋都有一啲宣传嘅广告喺度嘅。咁另外咧喺旺角嘅闹市嘅 LED 大波啦，我哋都有做。咁入境处甚至咧就喺佢哋嘅嗰个证件部嗰度咧，你攞 passport 咁样啦，咁我哋都有做一啲宣传教育嘅，我务求咧就。令到咧就廣大嘅市民咧能夠對呢件事提高警覺啦。好啦，如果你而家接觸緊一啲咁嘅廣告，你又蠢蠢欲動想去嘅話，我請你諗考慮清楚，因為唔會有一啲咁嘅工咧係又唔使工作經驗，又唔使學歷，但係好多錢嘅，即係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咁所以請你千祈唔好做呢件事。咁至於你話而家牽涉事件求助嘅人士咧，我哋政府嘅態度係非常之重視啦，我哋係會做一切可行嘅協助。以優先最優先嘅確保佢哋人身安全，同埋令到佢哋安全翻到嚟嘅。 咁但係屋企人可以做咩咧？佢譬如真係被要求啊，我要交咗贖金，佢就可以換取屋企人人身安全啦。咁你點建議咧？ 嗱，明白。最重要第一，屋企人请佢立即同我哋执法单位联络，无论佢系联络 AHU， 即系我哋嘅入境处在外港人求助小组，或者我哋警务处都可以嘅。咁因为而家警务处咧喺香港嚟讲咧，境内我哋咧就暂时系由俗称 O 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系会统一去处理。咁如果另外呢就佢聯絡咗我哋 immigration 即係入境處 HU 嘅話呢，我哋都會一齊共同去處理呢件事嘅。咁我哋會俾到建議佢點做嘅。 嗯，而家呢其實之前有一個 WhatsApp 嘅求助熱線啦，咁收到嘅求助係咪即係可能都主要嚟自呢度啊，同埋係咪我見可能都係屋企人搵你哋幫手比較多。 其實而家我哋嗰個 WhatsApp 熱線呢就係獨獨為呢一件事呢而成立嘅。咁呢就直到目前为止，我哋收到超过210个信息或者系语音嘅，咁但系当中咧只有4个咧系同呢啲咁嘅东南亚求助事件有关嘅，其余咧就有超过100个咧都系一啲一般嘅查询嚟嘅，嗰啲查询有啲就系问我哋办事处开放时间啊，甚至网上嗰啲表咧表一般表格，网上一般证件表格系点样申请、点样填啊咁样，咁另外有100多个我哋怀疑根本就系喺度恶作剧嘅。咁我想請佢真係呼籲啦，這個熱線呢係就住今次東南亞在外港人尋求協助呢而特別成立嘅。請大家唔好攞呢啲專線嚟玩，因為咁樣你會影響其他人嘅安全。 我見有一啲報道呢都有講到就話可能佢哋同屋企人聯絡嘅時候呢都會有一啲識得睇中文嘅人喺後面監視住嘅。咁會唔會可能即係我諗緊個個案可能比較難直接就揾得到你哋嚟到去求助，即係佢哋可能會用啲咩方法嚟揾到你哋？而家37個個案通常係點樣收返嚟 嘅？而家我哋大部分嘅個案呢都係由呢個家人呢就係向我哋舉報嘅。 嗯，明白， 系啦。 昨日咧都見到就警方公布咗話以串謀詐騙嚟拉咗5個人啦，包括2個骨幹嘅成員啦，5個咧就係涉嫌係誘騙他人去到柬埔寨嘅。咁而家睇到譬如佢哋嘅背景係點樣啦，個分工啊，參與嘅程度有冇唔同啊？ 因為咧就昨日咧警方已經就住個案情咧作出簡報，咁我冇補充啦。咁但係咧目前咧警方仍然係積極調查之中。咁所以咧，對於太過細緻嘅咧，我都覺得唔適宜再講嘅。 嗯，但有冇了解？譬如可能呢5個人其實可能係牽涉到有幾多你哋已經接觸到嘅求助人，或者有一啲可能係未接觸到嘅受害人嘅啦。 我哋知道咧，呢5個人我哋相信都係同一個犯罪團伙嘅。咁至於呢個犯罪團伙裏面咧，牽涉嘅相關案件咧，就我覺得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積極調查之中，咁我認為咧就唔適宜係透露太多。 嗯，不如我哋又讲一讲而家你哋嗰个嘅救援营救嗰个工作啊。咁我见咧都有同唔同嘅国际组织可能系合作噶啦。咁你哋嗰个做法系点样嘅咧？点样去做嗰个营救行动啊？ 而家我哋主要两个分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咧就系入境处咧，就系透过呢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啦，同呢个在地嘅中国嘅使领馆咧，就系协作。咁咧，盡一切嘅可能方法咧，就進行挖船同埋營救嘅。咁另外咧，就本身我哋警務處方面咧，就會透過國際刑警嘅平台咧，就同當地嘅執法單位咧，就係一齊共同協助跟進嘅。咁另外咧，就住咧，就係安排一啲人咧，就係翻嚟香港方面咧，除咗我哋呢、這個除咗中國使領館之外咧，如果我哋駐地咧係有相關嘅香港嘅經貿辦喺度咧，我哋都已經動用埋經貿辦去協助噶啦。 嗯，咁同當地，譬如真係去到當地同啲執法部門去調解啊，去了解嘅嗰個情況嘅時候，你哋有冇話遇到啲點樣嘅狀況咧？ 因為呢個就牽涉到行動細節啦，亦都牽涉到不同嘅國家，咁咧就暫時我覺得就唔適宜太去評論啦。最重要反而就係我哋確認點樣可以盡快令到相關嘅人士人身安全得到保證，同埋盡快令到我哋翻到嚟。 我哋睇過咧，即系有線新聞咧，有一個報導，佢就話有一個被困喺緬甸嘅香港人啊，化名做阿 Bear 啦。佢就話佢曾經有向過警方求助嘅，不過後來咧就警方話佢呢個個案咧已經轉介咗啦，俾咗專責小組跟進。不過咧佢就話轉介咗之後咧，去到星期六都係冇人聯絡佢。咁而家當局有冇話了解到呢個個案嘅詳細情形係點？咁同埋專責小組同其他本身已經做緊呢一單案嘅嗰啲部門去銜接啊，去交接嘅情況又係點嘅咧？ 其實呢我就冇辦法去咁樣評論，因為我哋根本唔知佢係邊個嚟嘅。所以我哋第一樣嘢就呼籲啦，所有人請你同我哋呢、這個專責小組，我哋下面有兩個主要工作單位啦。第一個呢就係入境處嘅在外協助港人小組，請你同佢聯絡，佢嘅電話就係1868啦，同埋我哋頭先講嘅嗰個 WhatsApp 專線5190-8909。咁另外呢就係我哋警務處啦，警務處只要你用任何方式聯絡咗我哋警務處呢，全部都會去曬我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嗰度處理嘅。因為我哋警務處有不同嘅方式可以俾你接觸得到，包括警署啦，包括我哋嘅網上，如果你唔喺香港嘅話，包括我哋網上嘅電郵咁樣嘅。咁至於呢就另外我都想呼籲啦，任何人如果收到一啲咁相關求助，請佢第一時間就係交俾我哋處理啦。亦都想請各大傳媒都好，如果你哋都可能你哋嗰個網絡而收得到嘅話咧，都請你立即聯我哋聯絡啦。 其實咧都有頭先都有問過，就係話佢哋個情況咧，可能就係有人會監視住佢哋個通話嘅。咁佢都即係投曬正頭先講緊呢個個案入邊咧，佢就建議啊，如果用 WhatsApp， 如果用翻中文咧，就好容易俾人睇到啊。咁佢都建議啊，會唔會用多啲唔同嘅語言啊？有冇其他啲方法啊？或者你哋有冇再諗緊其他嘅唔同嘅方案，可以幫到佢哋，可以方便佢哋求助咧？ 嗱，即係最重要一點咧，就係佢哋個個案要我哋掌握咗，一掌握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同佢安排點樣去處理，乜嘢方式係最好，因為每一個人咧個個案嗰個狀況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就唔適宜喺度講得太過細緻，有關我哋應該會點樣做，點樣處理每一個人咁樣。 好啊，多谢晒卓孝业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卓孝业咧就系保安局嘅副局长嚟噶。咁头先咧就讲到啊，系港人咧被诈骗集团咧系诱骗去到东南亚嗰度嘅个情况嘅。咁咧头先卓孝业咧就系同我哋去分享到咧，就而家有37宗最新嘅求助啦。咁同埋咧，佢哋可能咧都系有14个咧系安全，11个翻咗嚟香港，有一个咧就系正准备翻嚟咧，都系努力协助当中嘅。咁我哋除咗系关心已经系揾到嘅求助人士之外，咁究竟实际上佢哋喺嗰边个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又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嘅。早晨，陈克勤。 早晨啊，张凤平。 你好啊，我寻日咧见到你哋记者会就话收到一个求助人受害人嘅家属佢嘅求助。咁而家你了解到嗰个嘅情况系点？佢系身处喺咩地方噶？ 我哋上个礼拜收到呢个个案啦，咁情况就类似大家喺网上面或者系媒体度都见到噶啦，即系网上面收到一个招工嘅信息，咁然之后就联络咗一个中介，咁去咗泰国，一去泰国落机之后咧，就俾人送咗去缅甸啦，咁大约而家就禁锢咗喺嗰边一个月左右嘅时间，就每日都系要做一啲可能同电骗有关嘅工作啦。咁做到达到某一个指标就有饭食，达唔到指标咧就冇饭食。咁每日都大约系可以短时间同屋企人用呢个通讯软件通话嘅。咁但系就唔能够讲工作，亦都唔敢讲话要离开嗰度，因为佢见过咧有一啲台湾人咁啊尝试夜晚用电话去对外求救嘅时候咧，就俾人发现，咁啊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嘅会。大約的情況是這樣，咁佢都同屋企人講過，就話嗰個集團曾經話容許佢九月翻嚟，跟住又轉話十月，又話幾個月之後，咁亦都曾經同佢講過，就話你都唔使自走啦，即係我哋而家咧基本上就係缺人嘅，咁我哋你留喺度做嘢啦，做到夠為止咧，我哋俾你走。咁剛剛琴日咧有個新嘅信息就係話。你要俾一筆幾萬蚊嘅錢我，咁啊俾咗之後咧就可以即刻放棄啦。咁即係個情況係不斷變化嘅，咁家屬都幾擔心。 咁當初講話即係九月十月翻嚟啊，或者俾贖金啊呢啲嘅時候，咁家屬係點樣去處理嘅咧？有冇了解到？ 我諗即係九月十月翻嚟嗰啲家屬，梗係即係聽住先啦。咁但係你去到話俾贖金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透過保安局、透過入境處同埋透過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嗰度咧，係去求助嘅。咁佢哋都係即係好積極咁去配合啦。我哋一揾入境處嘅時候，入境處嘅職員其實而家每日咧都有同個家屬去聯繫，攞一啲嘅資料同埋協助佢係盡快翻嚟嘅。 咁至於贖金俾定唔俾咧，依、這個就係、是即係唔係太方便喺公開依度講嘅。 咁頭先你都講啦，就話呢個個案咧，就大概一個月之前已經離開香港噶啦。咁上個禮拜咧，你就收到佢哋嘅求助啦。咁其實喺呢一個月嘅時間入邊咧，即係家屬嗰個嘅處理係點樣嘅咧？幾時開始係去請求警方嘅協助噶？ 其實家屬一路咧，開頭就以為佢真係去打工嘅，咁後屘就發現即係通訊有啲問題啦，同埋發覺佢即係一去到嘅時候個情緒好唔穩定，就喊就話俾人哋留咗喺嗰度，咁問佢做啲咩咧，又話唔講得，唔好問。咁問多少少嘅時候，佢突然間就話：哎呀，我個肚好痛啊！咁個家屬就懷疑佢係俾人哋即係有虐打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佢哋都好擔心嘅。但係因為咧去到之後，佢當地嘅人咧都見到佢情緒唔穩定咧，都揾翻一啲同樣都係喺嗰邊可能係被誘騙嘅香港人咧，就去情緒輔導佢啦。咁、所以而家一個月以嚟咧，暫時我聽過佢哋嗰啲通訊軟件嘅對話咧，個受害人喺嗰邊而家嘅情緒都暫時叫做係穩定嘅。咁家屬就梗係好希望佢哋可以即係部門可以快啲協助佢翻嚟香港啦，因為始終即係喺嗰邊會發生啲咩事，大家都掌握唔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有關嘅部門盡快去協助佢翻嚟咯。 咁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如果喺嗰邊嘅受害人，佢哋想要聯絡屋企人咧，都係有好多嘅掣肘，即係可能會有人係監視住佢哋啊，或者有好多嘢都唔講得啊咁。咁今次呢一個就成功聯絡到自己屋企人啦。你有冇話即係可能從佢嘅口中聽唔聽到話，可能有一啲喺嗰邊嘅香港人，可能未必有方法去到求助添㗎？ 我理解呢，就佢哋每一段時間或者呢個個案呢，佢每日都有三幾分鐘呢係可以用通訊軟件錄音或者係打字俾屋企人嘅。咁但係錄音或者打字嘅時候呢，佢哋都話呢背後其實係有一啲懂得中文嘅人呢係喺度監視住佢哋嘅。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太敢講一啲佢工作上面或者係所謂求救嘅訊息囉。咁但係你知道啦，即係如果身處一個咁樣嘅環境，唔能夠自由講嘢，亦都係被逼工作嘅時候，咁佢個受害人一定係想返香港嘅。咁所以無論如何，我哋如果收到家屬呢啲咁樣嘅求助呢，我哋都好希望即係部門能夠幫佢盡快返嚟嘅。 但而家我哋见到咧，专责小组即系入境处嗰个嘅求助咧，都系一个 WhatsApp 啦，或者系热线电话嚟，咁都会出现头先你讲个问题，即系可能佢想要表达啲求助信息嘅时候，就系会俾人哋监视住，可能佢哋就难以求助。呢方面你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翻政府咧？ 系啊，所以就唔能够单纯咧，从一个录音或者系文字就判断嗰个人系想翻嚟定唔想翻嚟。其實都係要用多種嘅方法咧，係去即係同佢核實。如果佢真係好清晰意願咁講咗話唔想翻嚟，而能夠講到話即係依個係佢自己個人意願，佢冇受壓迫嘅。咁依個就即係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先至可以試驗到。我相信專責小組或者警方入境處咧，佢哋有啲即係特殊嘅技巧去即係叫做判辨到咯，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唔能夠即係好容易咁就判斷到嗰個係咪真係自愿咁去講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相信咧，其實如果佢可以聯絡到家屬嘅話咧，家屬嘅個判斷應該係最清楚嘅，因為佢哋畢竟都係長時間同嗰個受害人聯繫緊啊嘛。 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而家政府有專責小組啦，同埋亦都尋日咧就係見到警方咧就以串謀詐騙咧就拉咗五個人啦，就話其中兩個咧涉嫌係骨幹成員啦。咁同埋都有喺啲機場啊唔同嘅地方有啲宣傳工作。你又點睇今次政府成個嘅處理嘅方法咯？ 其實特區政府咧，佢都已經係盡一個最大嘅努力去協助噶啦，因為你始終明白咧，佢哋喺外國咧唔能夠係單靠特區政府嘅力量嘅，可能都要靠國家啊、靠外交部啊，或者係一啲國際嘅執法組織去處理嘅。咁而家咧，我都見到佢哋成立咗一個專線啦，咁亦都係收到個案嘅時候都好積極咁去聯絡啲家屬。咁我自己覺得喺呢一方面嘅工作都係做得 可以接受嘅。但係咧就我都希望政府都留意一下，即係而家嗰個罪案嘅形式咧，同以往嘅一啲譬如揸刀揸槍去搶啊依啲咁嘅刑事犯案咧，已經係唔同咗。主要咧嗰、那個罪案都係發生喺電騙方面，咁所以依方面嘅工作咧，其實即係一啲騙徒咧，佢真係無孔不入嘅。咁但係警方或者政府嘅宣傳嘅方法咧，其實要做到滴水不漏，讓每一個市民都能夠知道咧，係一收到呢啲電話咧，其實都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不論佢係叫你去俾錢，或者係叫你去賺錢，或者叫你去打工，你都係要好小心。甚至乎一收到呢啲電話咧，其實都應該向部門去舉報。咁變咗咧，其實大家就可以避免咗好多而家呢啲不幸嘅事件去發生。 仲有30秒到咧，想關注一下嚟緊民建聯咧，我見就話下個月咧都會去外訪泰國等等東南亞嘅國家啦。咁你哋會唔會即係親身去跟進呢個事件，或者協助當地有需要嘅港人啊？ 是啊，我哋個訪問團呢以經貿為主嘅，不過如果我哋有機會見到相關嘅部門啊或者機構呢，我哋都會盡力爭取去協助所嗰啲留喺泰國嘅港人啊或者緬甸嘅港人嘅。 好啊，多謝陳克勤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克勤呢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㗎，轉頭返嚟喺港台喺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涉及港人的人口贩卖案有新进展，警方公布合共接获36宗求助个案，其中22人相信仍然是遭禁锢在柬埔寨和缅甸等地方。警方在过去3日展开打击行动，在本港拘捕5人，当中怀疑集团主脑是修读护理课程的大专生，他同另一名成员招揽下属，在社交媒体大量发布出国笋工的贴文。有女下屬就以包食、包住、包機票和底薪10萬元人民幣招募他人到泰國、緬甸等地去工作，懷疑將港人賣豬仔到當地的園區，以及被迫從事詐騙工作。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經《東方日報》駐台記者昨日查問之後，台灣警方研究單位和立委提供3名獲救人士受困經歷，其中台南市一名16歲少年承認，由於他撞壞朋友電單車都給不起維修費，只能夠前往柬埔寨打工。當抵達柬埔寨之後，其後被公司以21,000美元，即是大約16萬多港元，賣給另一間公司負責詐騙他人，又因為無心工作被賣。當他抵達第3間公司之後，獲安排前往泰國到邊境獲救。《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港府近日將海外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放寬至3+4，但是相比起已經完全通關的地方仍然有距離。金管局前高層、現任亞聯酋中央銀行行長顧問李樹培在香港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亞聯酋在疫情後經濟反彈的速度近乎是全球之冠，雖然本港3+4政策轉變亦都很有幫助，刺激到外地人士回港的意欲，但是短暫的喜訊消化之後，當局就需要盡快將限制變為零，否則對於商務出行以及人才來港將會有長遠影響。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面對高齡海嘯，安老人力及宿舍供應面臨更大壓力，成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上任後一大挑戰。被問到會不會放寬津助院舍輸入護理員，孫玉涵接受訪問的時候重新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原則，會想盡辦法聘請本地人，如果仍然人手短缺就要探討其他辦法，並且承認隨著明年下半年多間大型院舍落成會增加人手壓力，必須為中期規劃，預告下半年或者年底交代具體想法。他說任內有清晰目標，希望提出長遠可以令安老業持續處理人手短缺的方案。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早前 Mira 演唱會事件令到社會震驚，勞福局局長孫玉涵說相關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當中，並且透露勞工處已經取得演唱會受傷舞蹈員的合約，以了解他是屬於自雇抑或受雇，暫時未能夠確定雙方關係。 咁佢又提到，香港每年都有几宗飞棚意外，重点嘅工作系从根源上改善棚架安全。劳工处会以之作为系试点，结合行业同埋商界改善问题，定好细节之后再作公布。文汇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據了解，港府快將公布開設特殊通道，包括航空和陸路口岸，方便香港學生北上開學。消息人士表示，內地已經開綠燈，首階段受惠者包括中學生和高等院校學生，安排他們循陸路或者航機赴內地。港府消息表示，今日將會與航空公司商討包機送香港學生回內地的事。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港人被賣豬仔到東南亞從事非法勾當的求助個案越揭越多，警方昨日拘捕五名涉案人士，其中兩人懷疑是集團骨幹，顯示香港已經成為電騙集團的一個主要目標。社評說，電騙是屬於高科技跨領域犯罪，亦都是集團式犯罪，有著龐大的網絡，必須要多管齊下，多個部門配合執法。大公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九月新学期将近，本港数以万计学生面临北上开学难的问题。有消息说，中央领导对相关问题高度重视，已经要求内地相关地方和部门以特事特办予以解决。本港各界亦都在尽力提供个案协助，希望内地有关地方有关部门体谅，在有效防疫的前提下特事特办，让香港学生顺利北上开学。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实施了个多星期的三加四入境检疫之下，黄码确诊者的比率波动，本港经济复苏内部动力有限，商界和市民都盼望尽早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通关，当局是有必要尽速评估黄码确诊比率对于本港疫情风险的影响，从而研判是否进一步放宽入境检疫，为本港的经济广引活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明報社評，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越裝搜查前總統特朗普的私人莊園，搜出大量國家機密檔案，特朗普可能面臨起訴。社評指，美國坊間討論的焦點在於對特朗普動之以法，是否能夠阻止他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國際層面就關心，美國罕有控告前任總統是否民主制度的負面案例。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跟住芜湖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跟住芜湖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呢一段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津桥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在封路方面，中环的卑利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 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2022年8月22日，警方拘捕三男二女，涉及跨国求职诈骗案件，新增6513宗确诊，再多三名患者死亡。受外围影响兼疫情持续，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乘着压力前行。新加坡宣布男性之间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仲有千禧年代啊！今朝有凤平喺度啊！咁我哋头先咧喺头半小时嘅节目咧，都同大家讲到啊，就系环知会嘅开会情况咧，就系睇下究竟系唔系通过啊粉岭高球场嘅嗰个环评报告啊！不过咧，而家都出咗一个系暂缓嘅决定啦，咁就系暂时咧就要求政府要喺四大范畴嗰度咧提交啲补充嘅意见先嘅。咁其实上个星期五开会嗰阵咧，都倾咗近10个钟噶啦，不过而家咧都仲未有一个决定，究竟点解系用咁长嘅时间咧？我哋揾嚟另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啦。咁有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黄远辉喺度啊，早晨，黄远辉。 系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计埋8月8号嗰个会嘅话，同埋上个星期五，大家都倾咗系差唔多20个钟头，即系大家可能最委员之间讨论得最大嘅点喺边度咧？个讨论嘅着重位置喺边咧？ 是啊，其实就唔止20个钟头啦，仲要包括咧就是环评小组嗰6个钟头嘅会议啦。 嗯。 实际上大家对于整份嘅环评报告嚟讲咧，喺好多方面都非常之研究得非常之详细啦。亦都大家咧用咗好多，我哋在座好多各方面嘅专家啦，包括咧就是生态研究啦，包括咧就是树木嘅管理啦。包括咧就是有部分，当然就是对于整体嗰、那个，尤其是公屋兴建嗰部分嘅布局咧，亦都有好多喺呢方面嘅专家喺我哋个委员会里边啦。咁以至到咧其他嘅，包括咧可能喺而家讲紧倡议紧喺第二、第三、第四区嗰、那个以保育为原则嘅一个计划咧。咁其實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因為即係一方面咧，如果真係話用咗第一區裏邊嚟興建公屋嘅話咧，點樣去確保咧喺第二、第三、第四區生態價值相對較高嘅一個地方咧，能夠咧係大幅度咁提升，嗱、使到咧最後咧就係即係既有發展嘅同時咧，當然啦喺整體嗰個生態環境嚟講咧，係唔會咧。是帶來太大的破壞，相反來說希望整體計劃是有提升，也都包括可能是公眾有機會享受这个地区里面非常好的一些生态环境的。 嗯，刚才你讲到说大家都很想做到，就是既有发展的同时对生态又不会那么破坏。即我都留意到坊间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即特别会讲到就高球场这个地方，因为是会牵涉到12000伙的公屋啦。所以都会将这个建屋的计划就捆绑下去一起去讨论的。即这个会不会都是导致可能环知会开这么长的会的其中一个原因呢？你怎么看 呢？这个呢就绝对不会是环知会一路以来呢所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基本上呢只不过是就着呢发展和环境保育之间尽量取一个平衡，继而呢我们一路以来呢我相信的精神呢都是说呢发展其实在今天的情况，香港的情况来讲呢基本上咧系需要嘅，但系同一时间，我哋希望咧喺环境保护嗰方面咧，能够透过我哋嘅委员会，能够透过我哋好多嘅专家，能够透过我哋制定出嚟嘅一啲，就算系通过嘅话咧，我哋附带条件咁样通过，咁希望咧可以咧喺生态环境嗰方面咧，能够做得更好。嗱，我哋唔系话做得最好，但系做得更好嘅意思咧，就话喺与时并进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每一次呢我哋都希望呢环评报告就算是满足咗原来嘅作业备考同埋技术备忘录之后呢， 我希望佢可以咧係更加高分嘅，即是話咧喺方方面面咧能夠補充啦，或者有啲地方可能咧喺新嘅環保技術啦、環保意念底下咧，佢可以咧係補充上嚟咧，使到咧原來咧只係滿足咗啊好耐以前制定嘅作業備考啊、技術備忘錄之後咧，佢仲可以咧提升到咧非常之好嘅一個水平。咁基本上咧，我哋都係咁樣做嗱、啊，所以今次嚟講咧。其實就冇考慮到咧，究竟咧係有幾多個公屋單位？ 嗯， 啊、我哋會考慮到個佈局，啊，考慮個佈局咧，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喺第一區裏邊雖然係九公頃啦，繼而咧佢個佈局咧，有興建有建築嘅地方咧，大致上係佔咗 5.2 公頃，啊，喺32公頃裏邊咧係 5.2 公頃，但係咧我就擔心咧，我哋會擔心咧喺個佈局底下咧，點樣去確保咧，就算第一區有佈。有部相對嗰個生態價值係較低嘅嚇，比對於第二、第三、第四區，但係佢仍然都仲有啲啦，好值得保留嘅。譬如話，我哋關注咧佢裏邊嘅 0.39 公頃，亦係一個咧原生樹嘅樹林。又或者咧，我哋同一時間咧，當然非常之關注咧佢建議底下要保留嗰11棵具特殊價值嘅樹木。咁、所以個佈局咧就會影響到你能唔能夠啊嗰十一棵。啊，我當然佢唔係集中埋一齊嘅，咁可唔可以咧？真係話好適當咁樣保護到呢十一棵咧？又或者個佈局喺今天嚟講咧，非常初步嘅佈局咧，就需要砍伐咧954棵嘅樹木。嗱、雖然咧好多咧係唔健康啦，有好多可能係外來樹種啦，未必真係話需要咧係保存，但係咧亦都有啲咧係原生樹。咁所以個佈局咧，亦都影響到呢方面嘅。咁所以我哋會考慮。所以點解咧？你會見到咧，進一步提交資料裏邊咧，其實就要求咧，佢重新好仔細咁樣咧，係做過一個佈局，去展示俾我哋睇點樣可以保持翻嗰 0.39 公頃，另外點樣可以保存嗰11棵具特殊價值嘅樹木啦。然後咧，亦都可以展示俾我哋睇，究竟原來倡議。需要砍伐嗰954棵樹木咧，係咪喺新佈局嘅情況底下咧，可以有得適度嘅減少啊？ 嗯哼，咁其實過往都見過一啲案例咧，就可能係先係有條件咁樣通過啦，咁接下來咧就再要求政府去補充一啲資料。即係頭先我聽到你講話啊，大家都係比較關注喺第一區嗰度，有一啲有生態價值嘅項目係咪可以保留咧，或者點樣保留咧？咁呢啲就會你哋關注嘅點啦。咁點解唔係有條件通過，然後再要求政府去補充資料嘅咧？ 其實我覺得兩者之間咧有條件通過。 嗯。 或者咧進一步提交資料咧，如果真係話用一個委員會嘅角度嚟睇咧，基本上可以講話咧係相差非常非常之細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你畢竟咧都要醖釀一個決定，咁醖釀呢個決定咧就係有三個選項啦。一就係話就住一個環評報告，我哋可以通過。嗱，往往通過咧，必定都會附帶條件噶啦，因為我哋希望做得更好嘛。第二個咧就否決，第三個咧就係、然後個決定啦，又或者進一步咁樣要求佢提交咗資料，然後先至再決定係點樣樣。咁所以啦，喺呢個醖釀過程嚟講咧，我哋首先就係需要咧係委員係就住咧呢三個選項咧，究竟啊佢哋心目中咧係會。選擇哪一個咁嘅選項咧，係作出投票。而我哋嘅要求當然咧，就係每一個選項咧，一定要過半數，一定要過半數啊，先至可以咧，係按照咧呢個選項咧去總結啊我哋嘅決定啦，咁樣。咁喺今次嚟講咧，就係、是、有條件通過呢、這個咁嘅選項咧，喺投票嚟講咧，其實佢嘅相差非常非常之輕微。是不能够呢是过到半数。咁、就好自然呢就是剔除咗呢一个咁做法之后呢继而落去嗰个选项呢就会是进一步咁提交资料、然后决定进一步提交资料。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委员呢都会呢是倾向于呢既然呢我哋冇办法过半数去到呢是直接通过有条件咁通过呢咁所以大部分嘅委員咧，亦都可以話應該絕大部分委員咧，都會變咗咧， 係選擇咗咧，係然後決定，然後咧希望咧倡議人咧提交進一步資料嘅。 嗯哼，其实咧，如果睇到睇翻你之前咧讲每一次会议之后出嚟讲咧，都话啊委员其实都对于每一项嘅环境嘅评估咧，都有好多疑问喺度嘅。咁其实喺个疑问，你觉得系来自啲咩原因咧？系咪政府佢俾嘅嗰啲资料系唔足够啊？抑或是可能而家大家喺通过环评报告嘅时候，嗰、那个门槛或者嗰个嘅要求都系提升咗、严谨咗咁样咧？ 当然啦，个要求提升咧，呢、這个一定会系噶啦。主要嘅原因咧，就因为唔系今天我哋只提升，其实喺我哋嘅架构底下，做一个环评报告咧，系应该按照嗰个作业备考同埋技术备忘录，你做足咗咁多项咧，理论上咧你就达到咧所谓叫环评嘅要求。嗱，当然里边咧，数据啊或者个做法等等咧。全部都需要具備質量啦。如果冇質量嘅，咁你就算即係啊做啱咗呢一樣嘢，或者做咗呢樣嘢咧，並不表示咧你可以合格。咁但係咧係作業備考同埋技術備忘錄，畢竟咧已經係好多好多年制定咗相當多年。而環保咧基本上哦係應該係與時並進嘅。啊，尤其是咧大家嘅意識不斷咁提升啦，環保嘅技術、科學嘅研究。在这么多年来讲亦都是提升了相当相当多，有很多新的技术，有很多新的数据啊，可能扭转了我们过往对于生态环境的一些看法都不定。那所以呢，你会见到这么多年呢，城规会批准一些环评报告的时候呢，一定都会附带条件的。我暂时都好像未见过呢一些完全没有附带条件，除非非常小的项目。如果不是的话呢，全部都会附带条件，有些项目的附带条件呢超过20项的。 嗯、 所以呢我们就绝对不是说啊今次这样特别这样提升或者特别要求严格呢，不是的。一路以来呢我们都是朝这个方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没有最好啦，但是做得更好。啊、 明白。 一次一次呢好下去这样。这个呢就是说怎样去平衡那个发展啊，同一時間希望在環境保護那方面能夠做得更好。所以就是今次很多委員其實談的時候，我們談得非常詳細，如果不是的話，大家這麼多的專業人士為什麼會花超過20小時去談一個環評報告呢？當然實際上裡面的牽涉的細節是非常多的。如果說、就是、大家做的一些生態研究報告、 嗯， 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冇一個咧係世界通用嘅標準。每一個嘅專家都可能對於唔同嘅生態咧有唔同嘅研究，有唔同嘅做法。總之咧，呢、這個方法咧係需要客觀啦，需要科學化啦，亦都能夠咧係企得住腳，即是話咧佢可以咧。是面对着任何其他学术上面的挑战呢，其实呢都是叫做行得通的。 嗯 哼。所以呢今次呢，譬如举个例来讲雀鸟调查。是。很多我相信都会见到有些报道啦，讲的就是雀鸟调查呢，它是涵盖呢就是早上十点钟去到夜晚十点钟的。解释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地区里面主要都是绿栖雀鸟，所以呢就是朝头早十点去到夜晚十点咧，其实足够咧系调查咧喺里边嘅一啲雀鸟嘅品种。当然咧，有委员嘅睇法咧就系觉得啊，一般观鸟咧，其实全部咧日出已经开始六点钟，大部分嘅观鸟人士咧都会讲俾大家听咧，其实六点钟咧啊天未光咧就已经开始咧系观鸟噶啦。咁所以如果做雀鸟调查，系咪应该六点钟开始咧？所以呢就是倡议人提交的办法和提交的数据呢，不是说我们认为呢他数据不合，又或者呢他那个做法呢完全呢是不合乎标准或者需要否定。我们只不过讲的呢就是说究竟有没有一个办法可能呢去进一步这样去印证返呢一套嘅辦法，原來呢一套做緊嘅辦法咧，基本上咧，同再涵蓋一啲雀鳥高峰期，即是話咧六點鐘 去到十点钟嗰段时间。嗯，而兩者呢，如果做出嚟呢個數據呢相若嘅話呢，咁亦都表示呢係冇衝突囉。咁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喺提交進一步資料裏面呢，其中最主要嘅一項呢，當然呢有啲就話點解你拖咗七個月啦，咁樣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嗰個著力調查。 明白。 我哋希望佢進一步咁樣睇返呢，就係涵蓋雨季同埋旱季，即使話呢由九月開始去到呢出年三月，所以點解會有七個月嘅時間呢？希望呢佢再調查返呢，喺呢個時間裏面雀鳥高峰期所得出嚟嘅雀鳥嘅數據，然後呢再印證返呢原來嗰個數據呢，睇睇個出入呢係咪好大囉。 明白。即係可能係喺大家都要求更加謹慎嘅時候呢，一個資料就未能夠係符合呢個要求啦。咁黃遠輝，另外呢想問一問你嘅，因為你都作為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前主席啦，其實而家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譬如我哋啱啱呢訪問過劉國芬呢，佢話趁住呢一個暫緩嘅決定嘅期間呢，其實就可以去研究下成個北部都會區或者整體的規劃是怎樣做，譬如是不是可以增加北部都會區的地積比，或者搞定個交通先，跟住整個規劃再去看過。如果用這些這樣的方法，可不可以算是若然沒有了不通過今次的環評報告，那12000伙公屋都還可以找到一個另外的地來到去處理得到呢？ 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透過非常廣泛的公眾諮詢之後呢，其實提交了一個報告，而其中呢涵蓋了呢我們說是八個的選項去增加土地供應，三個的選項呢是短中期裏面是有土地供應的，另外呢有五個呢反而來說呢需時是較長的，它裏面包括呢是我們叫做東大嶼都會啦，今天來說改了名叫明日大嶼，還 有30秒左右的黃宇輝。 是，咁所以呢一个短中期嘅选项，而家讲緊2029年呢係有机会呢提供公屋嘅话呢，实际上呢个土地呢应该呢冇其他嘅一啲选项呢可以取代。咁所以用北部都会区，然后话点点点，冇错嘅，北部都会区係好大地方，但係呢用远水点样能够解决近火呢？ 好啊，明白黃遠輝你的意見啦，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遠輝咧就係環資會的主席啊，亦都係咧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主席嚟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再接获港人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至今个案增加至37宗。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14人确认安全，当中11人已经回港，有2人按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当局正协助其余1人回港。至於人身自由受限制的23名港人，當中14人在緬甸，9人在柬埔寨。被問到政府如何營救仍在當地的港人，卓孝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一方面入境處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當地使領館協助營救，另一方面警方透過國際刑警平台協助跟進，而安排受害人返港的工作除了透過中國駐當地使領館，本港駐外經貿辦亦都協助。被問到一旦騙徒要求交贖金，家屬應該怎樣處理，卓孝業說，最重要家屬和執法單位聯絡，執法部門到時會給予家屬建議。環境諮詢委員會未有就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發展公營房屋項目的環評報告作決定。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芬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環諮會暫緩決定顯示當局的環評報告有不足，有關雀鳥作棲息期調查需時約半年，即使最終通過建屋計劃都要推遲至少1年以上，但對整體房屋供應影響不大。刘国芬解释，未来10年33万个公屋建屋计划是头轻尾重，

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另外，石荫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啦，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横练嘅肌肉，敏捷嘅身手，令佢哋喺工地来去自如。 古铜色嘅皮肤系佢哋辛勤工作嘅证明。香港嘅地盘真汉子，一向都唔系浪得虚名。 不过炎炎夏日，就算再老练嘅工友，如果冇做好预防中暑嘅措施，都会中暑嘅。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知识，记得听实星期二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2年8月22日，警方拘捕三男二女，涉及跨国求职诈骗案件。新增6513宗确诊，再多3名患者死亡。受外围影响兼疫情持续，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乘着压力前行。新加坡宣布男性之间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啊，继续张凤平喺度啊。咁头先咧就同大家去讨论过咧，就系环知会咧就住粉岭高球场嘅环评报告嘅讨论啦。咁亦都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港人啊被诱骗咧去到东南亚地区嗰度就要工作嘅情况嘅。咁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何生喺度啊，早晨何生。 早晨，早晨。 系有啲咩谂法？ 我想讲咧，头先你有嘉宾讲过话。个环而家再重新想喺个环评报告里边啊，想谂下点样对上一届通过咗呢个话想喺高尔夫球场隔篱嗰度起啲起屋嗰度咧，话想可能唔系几赞成啦，就想话另外搵啲报告出嚟想推翻佢啊，即系再重新去检讨。嗱，如果咁嘅情況咧，就先個嘉賓話要考慮下嗰度個交通環境喎、設施喎，未曾有足夠嘅，對到好大影響喎。如果喺嗰邊起屋，即係話有機會會推翻上年嘅上一屆嘅計劃啊。但係我想問，如果係用佢個邏輯咧，我覺得係咪應該政府話提出咧？以往咪成日提出話喺郊野公園邊陲嘅地方起屋嘅。如果咁樣，如果用佢個邏輯，我覺得係咪？咁啊，郊野公園邊陲起屋都應該唔可以起噶咯，因為你睇個交通個配套根本冇可能嘅。 嗯， 你係咪要搞好曬交通配套，你先好諗嗰樣嘢咧？ 嗯， 如果唔係，你都唔好諗啦，係咪啊？即係郊野公園邊陲嘅地方，根本係一定係遠離咗個遠離咗好集中地嘅，同埋咧嗰啲地方一定係偏僻啲嘅。 嗯， 個交通設備一定係唔會好嘅。啊，暫時嚟講，咁依、這個如果用呢個諗法，就應該邊陲嘅交通就交嗰、那個起屋咧就唔啱噶啦，翻郊野公園邊陲嗰啲起嘅屋就應該呢個計劃應該徹底撤銷佢嘅。第二個情況就話、是、我想問，如果你話喺嗰個高爾夫球場嗰度，如果你想推翻咗佢話唔好再起屋啦，當然啦。保育系都好紧要，我你讲到去嗰边好靓嘅环境，如果既然系咁咧，就不如公众开放俾公众啦、即系唔好再有乜嘢叫做去嗰啲叫做高尔夫球会籍嗰啲啦，直头不如交咗俾政府啦，交咗政府公开晒佢每系人都入得去， 嗱，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咧，我又覺得唔同啦。你唔起屋都冇問題，公開曬俾人哋用，全部由朝到晚都用得嘅。 好啊。好啊，理解，聽到何生的意見啦。咁啊，講到咧就係關心到啊，高爾夫球場咧究竟個用地啊，其實佢譬如配套啦，或者咧就係究竟係咪真係應該繼續係保留係作為高爾夫球場呢一個用地嘅用途咧？咁啊，呢個大家有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繼續分享下噶。咁而家咧，我哋又轉一轉話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即係跟進一下疫情相關嘅新聞先啦。咁見到咧就係確診個案增加，咁所以醫管局上個星期五都宣布啦，就話今個星期会重开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的200张床的，亦都就是会预告进一步有机会是缩减公立医院的非紧急服务。情况是怎样呢？我们请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医生在电话旁边的。早晨啊，李医生你好。 你好，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你好啊。上个星期五就话今个星期会重开亚博馆嘅嗰个社区治疗设施啦。咁而家嗰个启动嘅情况系点样嘅咧？系开咗未噶？ 系嗱，其实现时我哋今日咧就已经系积极筹备。其实最快嚟讲咧，我哋今日嘅傍晚咧就可以开始系修正噶啦，咁但系我哋都系一路观察住个情况啦吓，咁我哋而家亚博馆咧就都有制定咗实名嘅人手方案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联网已经系逐步一批一批同事咧咁样已经系调配去我度噶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系初步会系有大约100名嘅医护人员同埋专职人员，咁就提供200张嘅病床嘅。 嗯哼，咁啊，而家有冇话可能啊，即系除咗系医护人员系到位之外咧，有冇话已经开始准备紧有边一啲嘅病人或者边一啲病征啊咁嘅类别，可能有机会就会几时会送佢哋去啊？ 系嗱，其实我哋而家嘅病人咧，咁我哋系会从三方面咧系去呢个舒缓呢个医院同埋呢个北大屿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压力嘅。咁第一就係我哋會收一啲從社區嚟嘅病人啦，大家都知社區如果一啲長者，如果佢係冇一啲嘅陪人嘅陪伴咧，佢哋之前係要去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而家呢一類型嘅病人咧就可以嚟亞博館我哋嘅治療中心啦。另外嚟講就如果我哋係喺一啲嘅社區嘅隔離設施，例如係呢個嘅 Penny Bay， 咁如果有一啲嘅個案，如果佢嘅醫學背景比較複雜嘅，需要真係醫護人員多少少嘅處理咧，咁亦都係會嚟我哋度。而最主要就係話醫院我哋有啲嘅個案，如果佢穩定咗，但係都係需要一啲嘅醫治療嘅，咁佢亦都係未曾係陰性嘅，咁佢亦都係可以嚟我哋呢個亞博館咯。咁我哋都係從三方面去舒緩各方面嘅壓力嘅。 即係主要就係舒緩翻係北大嶼山感染醫院啦嗰邊啦，就係、是、社區嘅病人啦。咁同埋頭先就話竹篙灣隔離設施入邊可能有啲比較病情複雜少少，或者病況比較複雜嘅病人啦，同埋就係本身醫院已經趨向穩定嘅病人都係你哋嘅目標嚟嘅呢啲。好啊，咁啊其實而家有冇話可能睇翻，即係頭先都講到話三方面都需要去舒緩，咁意思係咪即係話可能嗰邊嘅狀況都有啲飽和咧？可唔可以即係講講而家你哋可能收緊證啊個或者你哋個使用喺公立醫院嘅病床嘅使用量啊等等，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啊？ 係嗱，其實咧近期疫情咧的確係好反覆，亦都係個個案數目係持續咁樣增加嘅。咁純粹個案嘅數目咧，呢、這個喺我哋公立醫療公營醫療嘅立場咧，都未必係最擔心。我哋都係最擔心入院嘅病人。過往我哋其實咧喺八月初開始咧，其實我哋嘅入院個案咧都係250宗左緊嘅。咁但係近日已經增加到300宗，而亦都更令人擔心就係話危殆嘅個案又增加啦，由八月初嘅20多宗到而家係43宗嘅。而11歲以下嘅兒童確診留院個案咧，亦都由兩星期前嘅60宗去到而家嘅104宗。嗱，由於危殆個案同埋11歲以下嘅兒童確診個案咧，大家都應該理解佢哋係好需要醫院嘅治療嘅。咁所以一啲比較穩定嘅病人係我哋都需要可能喺個社區嘅治療或者隔離設施嗰度去處理。所以我哋都相信我哋應該係審慎啲咧， 是能夠可以去調校這方面的病床，去增加這方面的機動性和能力去處理這個疫情咯。 嗯，其實現在真的去到剛才你說的話重症或者真的需要病床啊，或者比較是要一定要留在醫院去治療的病人呢，其實那個比例上面高不高呢？ 其實真的個比例上面呢，其實就是我很難去說話高定不高的。但是即如果你問我個比例上有上升，而實際佢個實際數目都有上升，就好似我哋提到咯嚇，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係有一定程度嘅擔心。 嗯，之前咧咪私家醫院都已經係即陸陸續續開始就提供啲病床嘅，咁而家用得多唔多，同埋佢哋又可唔可以幫到手咧？之後需唔需要再增加咧？ 嗱，喺私家醫院嗰方面咧，佢都係會有一啲嘅低收費嘅病床咧。其實我哋而家唔同嘅聯網嘅醫院咧，亦都喺我哋總部嘅協調底下咧，就每日我哋都係有一啲嘅個案咧，係會轉介去私家醫院嗰度嘅。咁佢哋個方針咧，都係會將一啲 non covid 嘅我哋一啲嘅 非新冠病人係咪 嗰邊就去協助翻我哋嘅。而家我哋總共有300多張病床啦，咁其實我哋一路都喺度做緊嘅。我呢度都感謝私家醫院嘅協助嘅。 嗯，咁嚟緊會唔會需要可能佢哋再能夠預留多啲病床就會好啲？你哋有冇咁樣期望咧？ 其實我哋之間都係有個默契嘅嚇，如果個疫情一路上升咧，由300多張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路會增加呢一啲嘅低收費病床嘅用法嘅數目同埋個容量嘅。 嗯，而家咧就話醫管局係處於叫做第二階段嘅病床調配計劃入邊啦。咁就之前有講過啦，月中嘅時候咧就話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咧，就會啟動第三階段嘅計劃嘅。咁到時隔離病床咧就會陸續增加去到5000張咁。咁其實而家我哋進入咗第三階段未嘅，或者咩時候會去係進入嘅咧？ 係嗱，其實我哋而家都仲係喺第二階段嘅病床調動嘅，7月22號我哋宣布咗嚇，咁我哋嘅病床數目2500啦，咁好似頭先你提到，如果有需要，我哋就進入第三階段，就係5000張嘅。其實第三階段嚟講咧，都係有唔同嘅嘢係需要考慮嘅。除了話真係入院嘅數目之外，我哋亦都要睇睇其實我哋現時可能喺第三梯隊，即係我哋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同埋亞博館嘅病床嘅容量係點樣啦？咁其實而家喺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個病床容量已經係接近係80%，亦都超過80%。咁我諗我哋喺呢一刻，如果個病症嘅數目都係持續上升啦，例如我哋都係 keep 住個入院嘅人數係300，或者係繼續去超越300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幾大機會係需要進入呢個第三階段嘅。 嗯，有冇話個時間你哋估緊有最有機會幾時到啊？ 其實我哋過往經驗都比較難估嘅，不過我諗我哋嘅最大醫管局最大嘅責任就係我哋能夠好快同埋好機動化咁樣，真係可以進入到第三階段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無論喺個病床調動啦、病房嘅調動啦、人手嘅調動啦，其實我哋都已經係有一啲嘅預案，同埋亦都有實名制嘅。同埋最緊要就係醫管局其實我哋設立咗一個高層次嘅緊急應變指揮中心啊。咁我哋都會唔同聯網嘅管理層咧，另外亦都係負責病床嘅管理人員啦，咁係會一齊去商討由中央調配咧，能夠可以聯絡唔同嘅資源同埋人手，咁呢個都係會大大提升我哋嘅應變能力嘅。 最後咧，短短你想問埋咧，就之前有預告可能會進一步縮減公立醫院啲非緊急服務噶嘛，咁嚟緊可能有邊一啲係會受影響嘅服務嚟嘅咧？同埋幾時咧？ 真係需要啟動到第三階段呢，咁而家嘅服務嘅當然會進一步係會有影響嘅，特別喺個非緊急服務嗰度。嗱，非緊急嘅服務係例如一啲非緊急手術同埋非緊急嘅入院檢查嘅，好難講一刀切，我哋會影響啲咩服務同埋幾多比例嘅。但係我哋其實係好希望，我哋係會盡量唔想影響到病人嘅。咁我哋都希望病人諒解，我哋都需要係某程度上要集中一啲資源，要去應付呢個疫情咯。 好啊，明白，多謝曬李立宇醫生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書本《人間遊戲》由溝通分析 Transactional Analysis 的始創人埃瑞克·伯恩 Eric Byrne 所著， 将人际关系的互动调分扭色，教人大开眼界。 人间游戏指出，当我们沟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自我状态，分别是家长、成人和小孩。这三种自我状态各有不同的感觉和追求。家长状态以命令、教育、展示权威为主，而小孩状态则包含服从、羞愧等元素，但亦都同时是玩乐的状态。最后的成人状态重视解决现实上的问题，是个不折不扣的务实主义者。 理解这三种自我状态，有助我们反思日常的沟通。举例，有时情侣会向对方诉苦，谈及自己工作上的难处，这个时候如果你理性地分析对方的处境，并提供务实的建议，不单止对方未必喜意，更可能说你不体谅他。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落差呢？原因是对方的诉苦很可能是由小孩状态出发，他期望的可能是小孩对小孩的沟通，例如你跟他同声同气咒骂他的上司，或者是家长对小孩的沟通，即是你表示照顾他、安慰他。总之，他向你诉苦的目的不是寻求解决方案，这个是成人对小孩的沟通。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对方的状态，就可以令到沟通更加顺利进行。例如对方认真向你讨教工作上的秘诀，这个就是成人状态的沟通。这个时候用成人状态回应，即是比理性建议对方是恰当的，因为这个是成人对成人的沟通， Adult to Adult。 这本书收录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有助我们理解日常沟通的理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间游戏》，作者艾瑞克·白恩，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去关注下各唔同嘅一啲时事新闻啦。咁啊，最尾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近期嘅港人被诱骗到去东南亚之后咧，咁喺从旅游嘅角度上面，其实有啲乜嘢嘅影响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啊，早晨，姚柏良。 早晨啊，凤平，早晨各位听众。 叶柏良你好啊，咁啊想睇下咧，你有冇即系特别去留意一下或者关心一下行家们啊？其实佢哋今次呢个事件对于业界嘅影响，会唔会可能少咗人去关注一啲东南亚团啊？呢啲佢有冇谂到佢哋个情况系点咧？ 其实业界都当然好关注呢、這个即系卖猪仔事件啦。咁、但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八月份咧，我哋真系旅行社可以成到团嘅都系寥寥可数嘅。其实基本上系坊间其实都冇乜团去泰国或者东南亚嘅，因为大家知道三加四实施咗之后咧，当然就系话好似好多港人都有个意欲去外游啦。但系如果去泰国呢个市场咧，大家知道都多数都系自由行为主吓。咁而家我哋团都未恢复嘅。咁所以暫時睇到對我哋嘅業界影響咧就非常有限。當然咧，我哋會非常之關注，因為即係都喺我哋一個主要香港人中意去嘅一個外遊嘅目的地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提醒啲旅客咧，即係如果自由行都好啦，即係其實都要係注意個人人身嘅安全啦，同埋要盡量咧係即係將嗰啲入境。嘅入境處嗰啲求助熱線啊，同埋外交駐港支援公署，即係當地使館呢啲資料咧，可以帶起身。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最緊要就係其實喺出發之前咧，就算唔係跟團都好啦，自由行都好啦，可能最好就揾透過持牌旅行社咧去做一啲行程嘅諮詢，或者訂一啲嘅套票咧，會更加有保障啲咯。 嗯哼，咁但係我都睇有啲其他行家咧，可能專做啲自由行嘅套票嗰啲咧，佢哋就話啊，本身咧都仲有啲泰國嘅即係自由行套票係有嘅，有啲查詢起碼有人問啦，但係而家咧佢話查詢係已經去到清零嘅狀況喎。咁而如果以咁樣睇嘅話，會唔會可能都預示嚟緊啊？就算係有3+4喺度咧，咁但係可能東南亞嘅嗰個出發嘅數字咧，都會少咗好多。 其實因為仲有呢、這個即係、就是、酒店檢疫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大家翻嚟香港要酒店檢疫咧，就算出我都話即係出入境遊咧，我哋其實都仲係未見到曙光嘅。所以我哋業界當然希望即係、就是、隨住香港即係、就是、逐漸個疫情可以能夠回穩，盡快可以行到下一步即係、就是、零嘅酒店檢疫啦。咁目前嚟講，當然我大家知道其實而家去泰國咧，即、就、係、是、自由行嗰方面咧，可能好多我哋啲市民咧都係透過 OTA 啊嗰方面去訂機票啊、訂酒店。 咁其實經旅行社嘅都唔多嘅，老實講。咁所以呢方面，即係目前嚟講，我哋仲未見到曙光嘅，即係旅遊業仲係需要政府嘅繼續支援。同時嚟講咧，即係我哋好希望我哋市民去出游嘅時候，真係要掌握多啲資訊啦。咁即係安全始終係最重要嘅。咁我哋好希望即係我哋業界能夠繼續擔當一個重要嘅角色啦。其實老實講，我哋旅遊業界以往嚟講，同保安局啊，同外交駐港專員公署啊，即係就住如果喺海外有啲旅遊嘅一啲嘅遊客能夠出現咗咩問題啊，遇到咩嘅大嘅事件咧，我哋都業界能夠同即係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好快有個機制可以能夠去處理。咁今次賣豬仔事件其實純粹係即係一啲嘅即係求職嘅陷阱呢方面，我諗同旅遊裏邊嘅嗰個即係嗰個影響，即係我諗當然大家會擔心啊，當地個治安啊、安全係咪出現問題啊？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係純粹係從遊客觀光嘅角度，如果即係跟旅行社去出發嘅話，有嗰、那個。領隊啦，又有當地嘅導遊嘅照顧啦，我諗相對嚟講咧，仲係安全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疫情之下，我覺得始終都係要買好保險啊，做足嘅一切嘅準備啊，咁啊，即係確保自己去玩得安心，呢個好重要嘅。 雖然你而家就話咧，即係都係小團嘅而家，咁但係如果啊真係有一啲團係出發去泰國、緬甸嘅話，喺旅行社入邊去做咧，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機制，或者係有啲乜嘢處理嘅方法？係咪要減少啲嗰啲自由活動嘅時間啊？用啲乜嘢嘅方式咧，能夠係保障到旅客嘅安全啊？咁？ 因為如果旅行社組團去當地嘅話咧，一定係會即係有我哋本地嘅領隊會帶隊啦。咁同時嚟講咧，我哋啲持牌旅行社咧，同當地嘅地接社，亦都係會有當地嘅一啲嘅導遊咧，係去照顧我哋嘅客人嘅。咁所以同埋出發之前咧，肯定都會即係亦都會有嗰個TIC 嘅行程嘅登記啦，亦都即係出團嘅途中，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其實都頭先都講，其實我哋都會透過 TIC 啊，透過即係 TIC 同保安局啊，或者入境處啊，咁啊，即係如果有啲咩事情需要協助嘅時候，其實呢個機制咧係過往都行之有效嘅。我哋希望係即係日後嚟講，尤其喺咁疫情之後咧，我諗大家知道疫情咁多年咁耐時間咧，可能好多啲機制都係需要重新建立，同埋咧，我哋就算我哋旅行社去組團出外都好啦，都會更加謹慎，同埋要安排得更加仔細咯。 嗱，而家咧見到香港咧分別喺2012同埋咧2015年嘅時候，就對泰國啦同埋緬甸同埋泰國咧就發出咗黃色嘅外遊警示嘅。咁而家柬埔寨咧同埋老窩都係冇嘅。咁你覺得使唔使因為今次禁固事件而發翻一啲相應嘅外遊警示咧？ 其實緬甸、柬埔寨基本上我哋完全未有任何團啊，嗰啲係去當地嘅，同埋亦都係據我所知，其實簽證都未開放嘅。其實只係泰國開放咗，即係遊客入境係呢方面有個咁嘅便利。 明白，即係可能你覺得暫時都未需要住啦，係咪啊？ 系啦，系啦，我觉得即系我哋要再睇睇呢个成件事件嘅发展啦。 好啊，同叶柏良倾到呢度先啊，今日节目都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讲。